第99集，逃难。 因为时间仓促，整个假山会的目光都投在了豪强身上。百姓家中除了遭遇几队兵马的劫掠，伤亡倒是还好。徐雄元的兵马从怀化府往周围的抚州县扩散，也因此在京湖南招到了20000从未上过战场杀过人的青壮年。如今两省食物匮乏，但众多豪强打开私库之后，那里面成批成批的粮食看得徐雄元眼睛都绿了。 这么多的粮食，哪怕我养50000兵马也不用怕了，皇帝的粮仓恐怕都比不了。 徐雄元当即大笑，立刻派人将这些粮食运往军中，都敞开肚子大吃。被抢走粮食的豪强们面上笑容僵硬，肉疼的心脏一抽一抽，却敢怒不敢言。徐雄元把这合作直接理解成了豪强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，豪门再不愿意也没了办法。大门敞开了，只能看着徐雄元带兵洗劫一空，美其名曰后勤支持。许多豪强家中的多年资产彻底烟消云散，这时才知道这个徐雄元之前的客气都是在装模作样，等到利益相关时，管你是谁，反正你都已经上了贼船了，你还能半路再投靠朝廷？手里有兵的人一旦不讲仁义，那就是一群强盗流氓。徐雄元最近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江南的青壮年也正在被他抢到军营里。这都十几日过去了，周边的守备军也没有进攻的消息，江南的朝廷官员早就抱头狼狈至极地逃窜了。徐雄元时常和身边的人讲， 可能狗皇帝真的活不下去了。 身边的人无尽吹嘘，给予徐雄元最舒服的马屁体验。他们还趁着如此休养生息之间，准备想一个大义凛然的造反借口。如今这皇帝勤政又爱民，反腐活动备受百姓支持，他们总不能用皇帝做得太好了，豪强不愿意让皇帝这么勤政爱民来当借口。最后假山会的人决定拿卢峰掌权时的弊端来反驳如今的朝政。他们不管是不是恩师卢峰留下的弊端了，就比如说地方豪强势力强大，草菅人命，作恶多端一事，就是你雇袁白眉处理好。总之不是你的错，那也成了你的错，你不做错一点事，我们还怎么造反？而在假山会的人沉醉在江南的财富之中时，薛远也同定远将军带着10000士兵快马加鞭赶到了京湖南一地。他们同守备军的将领定好路线和作战计划之后，便从外侧绕了一个远路，带着人从大越的边界从后方堵在了江仙道的尽头，防止这最后的退路。而守备军已经接到消息，整军待发，准备打进江南清除反叛军了。驻地半月有余，将军们个个摩拳擦掌，旌旗飘空连连，誓要拿到这份军功。大军行进，灰尘飘飘，地动而山摇，守备军从三方逼近，转瞬之间就从江南而去。一路上逃亡的百姓绝望的心情还未收起，就看到朝廷的兵马已经装备整齐地朝着他们而来。这些百姓直接愣住了，一步也迈不开了。士兵们每遇到灾民，都会将其安置在后方，将监察处买来的大批粮食分发给百姓。百姓中有的人已经2-3天没有吃上东西了，他们接过朝廷官兵手中下发的米面，憔悴而枯黄的脸上是2行热泪。等到这时才晓得国家的士兵意味着什么，才觉得平日里交的那些赋税不冤，一点儿也不冤。江南甚至刚乱，朝廷就派人来了，这太给人安全感了。等逃亡的百姓们休息完了，吃饱了之后，他们左思右想，也调转了路线，远远地坠在士兵后头，想要跟着大部队再回自己的老家。 跟在这群官兵后头，心中有底，有底气了。 等假山会的人听到朝廷派兵已经进了江南的时候，已经是2天后的事儿。而这时朝廷的兵马已经逼近龙兴府，距徐雄元所在地不过200里之距。徐雄元觉得很荒唐， 前不久江南的豪强在寄出信，但莫名其妙的，怎么朝廷兵马就在百里之外了？天降神兵？ 徐雄元感觉很慌乱，除了慌乱之外，还有一种被当众打脸的怒火。他召集来了假山会的人，在商议时急得语气暴躁， 诸位到底有没有好的办法？ 假山会的人一听也跟着懵了， 我们才刚刚说服了豪强， 将豪强带上了贼船，刚刚搬空了好几个粮仓，大好局面在此，结果朝廷的兵马就在200里之外。 慌乱的情绪在大堂之中蔓延，人人脸上都带出了点点忐忑不安，有人竭力冷静，不乏希望地问 将军，朝廷派来了多少兵马？ 已经去打听了，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，我们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 来得这么突然，怕不是长途奔袭。 赵州神情凝重， 但长途奔袭的军队规模绝不能大，但将军，我们战下京湖南入侵江南一事是否过于顺利了？ 京湖南的官府还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，江南的地方官府早就已经跑了，而粮食价格陡然上升，外头传来的闹饥荒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还有突然断粮的事情，莫名其妙地就让贾神会开始了造反仪式。糊里糊涂，等赵州得到消息的时候，徐雄元已经将怀化府中的豪强铲除得一干二净了。大堂之中的所有人都跟着他一样糊里糊涂，惴惴不安。两个时辰后，前去打探消息的骑兵才仓促回来，摔在大堂之中，惊恐万分地道： 将军，三面都有朝廷官兵，粗粗一看，最少也有20000人。 徐雄元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大堂之中被这话震得安安静静，徐雄元面部表情已经控制不住地狰狞了起来。 孤廉！ 刘言当机立断起身，他走到大厅之中，朝着徐雄元深深躬身。 江南没有京湖南的天险，朝廷兵马一旦三面包围，我们注定插翅难逃。小人不才，愿意为将军殿后，还请将军快快退回京湖南，小人会留在龙兴府，尽力拖延住朝廷兵马。 你竟为我做到如此地步， 将军还请快点回城吧。20000朝廷精兵距我等不过200里，万一他们快马加鞭，就要来不及了。 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只派给先生15000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 刘言点点头，堂中众人钦佩他的人品，不由流露出了几分叹服之色。赵州在这时也突然上前一步，站在刘言身旁，肃然道： 将军，我也愿意留此断后。 我徐某人何德何能，能得此二位先生相助？ 徐雄元掩面哭泣，大为感动。等哭完之后，徐雄元立刻派人运着粮钱往京湖南而去。而粮食太多，处理起来很浪费时间。刘言劝道： 将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，您先保重性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。 徐雄元只好忍痛放下大半粮财，带着5000精兵和新征的10000人赶回京湖南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